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有线戏曲曲艺调频105.1兆赫。 有线戏曲曲艺调频105.1兆赫。 长安大戏院。长安大戏院。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我是周杰。为了纪念著名的京剧表演艺术家袁世海先生诞辰90周年，由文化部艺术司、全国政协京昆室、中国戏剧家协会、中国京剧院、中共大连市委宣传部和大连市文化局主办的长安大戏院协办的纪念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袁世海先生诞辰90周年的活动呢，将于2006年12月8号至12号在北京举行了。届时呢，将在这个长安大戏院呢举行4场纪念演出。这件事呢，也是得到了大家的关注。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请到了两位一起来聊一聊这个事儿。好，首先呢，介绍一下我们的嘉宾。那么今天呢，来到我们节目当中的有大连京剧团的团长袁世海先生的得意弟子杨赤先生。杨先生你好。 你好。 另外一位呢是中国京剧院的老艺术家，从小呢在袁先生身边长大，对于袁先生也是非常了解的郑岩先生。郑先生你好。 您好。 好，那么说到这次活动啊，现在真是非常的瞩目啊。这个今天的我们的这个整点报道当中呢，我也听到了，就是在今天下午的时候呢，在院里举行的一次就是为这次演出的一个新闻发布会， 是 啊，弄得还挺隆重的。要不这样，你们两位谁先说说今天下午这个发布会的情况？ 这几天呢，可以说我作为老袁老师的学生呢，这几天一直处于一种心情非常激动。今天下午呢，这个新闻发布会呢，可以说是非常隆重，参加的人也非常多。因为袁世海老师呢，在我们京剧界是一位德高望重，大家都非常崇敬的一位著名的表演艺术家。那么今天下午呢，主办单位文化部艺术司、政协京昆室、中国剧协以及中国京剧院，还有我们大连宣传部文化局的领导们都参加了。那么新闻媒体呢，各大媒体都纷纷在新闻发布会到场了。那么在今天的新闻发布会上呢，大家呢都一起回忆了就是袁老师，那么他生前所给予我们的这个艺术上和为人方面的这种影响。可以说新闻分网发布会是非常非常成功的。 对，当时我们也看到了，听到了一些这个录音哈。当时好像他的一些亲属也到场了。 是，今天下午呢，袁老师的大女儿袁青，还有他的儿子袁峰啊，那么代表家属呢到场了。 好像他们对这一次呢，为了纪念这个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袁世海先生诞辰90周年这个活动呢，也是非常的感动哈。那么说到这儿呢，我特别想问一下杨赤，因为这个杨赤呢是这一次活动的主要发起人之一了，可以这么说是吧？ 不是发起人，是我应该做的。 因 为可以说，我从82年拜袁世海老师啊，到2002年他去世，整整20年。这20年当中呢，可以说袁世海老师就像我的慈父和严师一样，时时刻刻在呵护着我，在关心着我，在教育着我。那么这20年，我不单跟他学了很多戏，在艺术上得到了很多的教育，那么更多的呢是在为人方面啊，特别是在思想上得到了他老人家很多很多的教诲。那么你比如说，正如我拜袁世海老师之后呢，他跟我说的两句话，他说呢，杨赤呢，你跟我学戏，我送你两句话。那么在艺术上，我希望你呢把我揉碎了，就是把我袁世海揉碎了成你， 不要把你揉碎了成我。 嗯， 这个话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要把我袁世海的艺术呢学到你的身上， 嗯， 成为化为你自己的东西。 嗯， 我觉得呢这个是一个非常高的一个思想境界， 甘为你做这个铺路石啊。 是啊， 嗯， 哎，那么在生活上呢，我希望你呢要得之不喜，失之不忧。 嗯 啊，那么就是得到了你也别太得意忘形， 嗯， 那么失去了也不要过分的去沮丧。那么这就我的理解呢，就是老师呢希望我呢我们在做人方面要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心态。 嗯嗯 啊，那么今天呢回想起来，老师的这两句话使我受益终身。 嗯 啊，特别是这个在这个为人处事方面，我觉得更使我啊得到了很多很多这个教益。 嗯 啊，现在呢回想起来啊，那么作为一个青年演员，如果你没有一个非常好的心态，你在艺术上不会有实质性的进步。 嗯， 哎，那么现在我们在舞台上可以看到有一些青年演员为什么在舞台上表现得非常过火， 嗯 啊， 甚至很浮躁， 很浮躁。 嗯， 那么在舞台上很不自然，我觉得呢不是艺术上的问题，是他的心态问题。 对 啊，那么我们现在很多年轻演员啊，也包括我年轻时候也有这种心态。 嗯， 那么就想着要等尽快的啊出名啊，要恨不能通过这一个奖，通过这一出戏，我要怎么怎么地， 比较这个急功近利啊。 是，哎，那么就是说呢，所以说你在舞台上，那么你在平时的为人处事方面，你就要有过火的地方。 嗯 啊，那么现在想起来，你只有保持这种好的心态，你才会得到真正的艺术，你才会掌握学到真正的艺术 呀。真是这样，我们知道呢这个袁世海先生的晚年的很多心血呢都扑在了这个杨炽身上啊。 是是是， 确实正像这个杨炽所说的，咱们这个袁世海先生呢，他这个无论是艺术哈，是非常精湛的，他的做人也是非常高尚的。 是是， 应该说他为这个京剧艺术啊是贡献了很多的这个力量和心血。 嗯 嗯，那么关于这点呢，我自己啊也了解很多，我知道这个袁世海先生的他这个成就呢与他的这个丰富的经历呢还有很密切的关系哈。 是是是， 说到这一点呢，我想了解他的最莫过于今天我们的另外一位嘉宾，就是郑岩先生。我知道郑岩先生呢是从小就在这个袁世海先生身边长大的，那对他的这个一言一行，对于他的艺术是最了解不过了。那么袁世海先生呢是1916年出生，到现在已经是90了，90年了。那么他是好像8岁的时候就拜师开始学艺了。 对，他8岁就是进了傅连城科班了。因为当时他幼年的时候家里的这个生活环境非常之贫困。据我的知道我们老人讲啊，就是说他当时家里贫困到什么程度呢，就是他父亲早就没有了，母亲带着他们姐弟4个人住半间小东房。怎么生活呢，就是靠给人家洗洗衣服，缝一缝，补一补，很艰苦很艰苦。因为袁先生呢就是说他非常喜欢京剧，他呢这个伯父是一个赶马车的，所以是个马车行，但是马车行不是人们想象的那么富裕，是很贫困的一个小马车行。哎，那么赶马车呢就经常去运载这个一些京剧名人啊，据说是像什么钱金福啊，什么杨小楼啊，这一辈的这个老艺术家啊，都坐他的马车去演戏。那么袁先生就在很小的童年时代就可以跨到马车边上呢，就跟着马车呢去进戏馆子看戏。他就是从很少年时期就是这么爱看戏，看了戏以后呢就来学着演，就崇拜这些名家。那么后来因为家庭生活太贫困了，当时如果进了戏科班以后呢，科班就可以管饭，就可以食宿不用发愁，而且还可以学本事，将来8年以后出了科呢还能有工作。所以呢家里当时很贫困，就把他送到科班里去学戏了。他非常之喜欢， 但是科班有一条它是非常艰苦的，因为当时那种教育方法也没有学校，科班呢都是私人的，科班的班主也很不容易，能够从社会上再加上自己的积蓄能够办出这么一个学校式的这么一个科班。他当时还不是学，因为他只学戏，什么都其他的一律不学，所以叫科班。很艰苦。 好像他这个11岁的时候就进了这个傅连城科班了。 对， 好像是1927年。 他大概是那个前后吧，就是他8岁的时候呢，就是先是跟这个许德义，就是当时很有名的一个演员，练功。练功呢，他就是学到了一些个基本功的知识。然后进了傅连城以后呢，是非常勤奋，他的勤奋是过人的。比如我举个小例子啊，也是老人跟我讲，就是当时没有镜子，科班里没有那个条件，学生都睡着通铺，也没有那么好的生活环境。那么他怎么办呢？他觉得我学了个戏，我这个动作好不好，我的这个造型漂亮不漂亮，我对不对，我怎么检验我自己呢？他就是别人都睡熟了以后，他从被窝里爬出来，在这个明亮的月光下，他背着月亮，用月亮月光照着他，他自己看那个影子。我这个影子的这个像亮的好看不好看，我这个影子的造型对不对，他就这样去检验自己白天所学到的东西。就是说他的勤奋是超人的，因为大家都在睡觉，像类似这些个故事是很多的。那么他就是因为非常之勤奋，而且遇到了很多困难他都能克服。比如说当时在科班里演戏时，是每天要三开箱的演戏，就是当时这个傅连城社在广和楼演戏，早中晚三开箱。那么这三开箱呢，也都是学生要有一定的基础一定的水平才能去演。那当时他第一次就是说有一个机会能去演戏的时候呢，被人家否决了。就是说当时演一个戏叫陆文龙，这个陆文龙呢，这个拔的锤里边有一个花脸的角色叫金乌珠，那么当时演金乌珠的演员生病了，没人上了，这时候大师兄呢就派他了，说你能不能上，他说我会，我都看会了，那你上吧。那么他就勾上脸之后，正在兴奋的时候，师傅进来了，因为师兄让他演的，师傅进来一看，谁叫你演的，你像吗，你能够完成这角色吗，你给我洗的，你不配。当时就把脸洗了，他是含着眼泪用草纸把脸擦了的，但是他的心里并没有埋怨师傅，他怎么想呢，他是觉得确实我不够，如果我够了，师傅就不会让我马上把脸洗掉，不配演这角色了，那我不够怎么办呢，我就应该够，我一定要把这乌珠学会了演好了。结果他后来过了一段时间机会真来了，但是不是金乌珠，是这个珠帘寨，珠帘寨里边有个周德威，借宝周威嘛，借宝收威啊，周德威是扎大靠，带大髯口，跟这个李克用呢要打一套勾刀，有武打，这个动作很复杂，很吃功的。但是这时候又是这个演员生病了，没人演周德威了。当时一个是生病，一个就是说因为分包赶堂会嘛，你剧场也演，别处也应堂会，怎么办？这个演员可能应堂会去了，剧场就没有人了。大概是这么一种情况，那么就是谁演呢？当时真着急了，没有人，他就说我可以演，我已经别人排时别人看时候我都学会了，而且我也练会了。在没人的情况下，师傅就同意了，说你试试吧。他一下子就完成的非常好，是师傅很满意。他就是通过这种去看别人练，去自己去钻研，去用刻苦的努力，还有他的智慧，还有他的这个聪明才智，他就把这个很多很多的戏都看会了学会了，这样呢就促使他呢在艺术上进步的很快。所以他到出科以前呢就在这个社会上小有名气了。这是他幼年学习时候的我听老人讲的这么一部分经历。 真是除了他的天赋之外啊，这个超人的努力啊也是分不开的哈。 是的是的。 确实刚才呢在他这个幼年的时候这一段练习的过程啊也奠定了一个非常好的基础哈。后来呢我就知道呢他曾经与这个梅兰芳啊程砚秋啊尚小云邢慧生还有马连良谭富英啊以及什么这个张君秋啊等等大家呢都合作过。好像他们合作的剧目有300多出。 是。 啊而且呢在。 统计是这样。 是这样的哈，而且在这个舞台上呢塑造了各种性格的人物形象，尤其他主演那个10多部都扮演了这个曹操的剧目，应该说赢得了观众广泛的喜爱。 是。 啊， 这个杨炽体会的可能更深。 对，在这方面上杨炽体会的就更加深刻了哈。 是，那个老师呢确实是 在艺术上呢，他的这种执着、勤奋的这种精神，这种爱京剧的这种精神呢，确实是我们现在当今青年演员应该学习的宝贵的这种经验。 嗯 嗯。那么也可以说呢，我呢是在这方面受他的影响是非常大的。 嗯。 正如今天下午这个乌江院长啊，在这个先发会上，我认为他说的一句话非常准确。 嗯。 就是袁世海老师呢，在京剧上呢，在京剧艺术方面，他是无我的。 嗯。 没有自己。一般来说呢，京剧演员，一般的京剧演员都要在舞台上要展示自我， 对， 是吧？怎么能让观众喜欢我？怎么能我把我的 东西更有 光彩，更有光彩，把我的这个东西亮出去，是吧？让观众，他不是，他的一切都是从人物出发。 嗯， 哎，恰恰是他这种无我的艺术境界，让观众喜欢他。你比如说他演。扮演的曹操，大家说是他是活曹操。你比如说他曹操李逵，何尝不是活李逵呢？ 对， 是吧？那么大家知道龙凤呈祥， 嗯， 是吧？那么芦花荡三个多小时的戏，他就是张飞出来也就十几分钟的时间， 嗯， 但是他给观众的印象的深刻，那绝对不是十五分钟的印象啊。我想呢，这就是他的老师的这个原派艺术的精髓， 嗯 啊，就是一切从人物出发，嗯， 对，他把这个人物都演活了哈。这个传统戏呢，我也看了很多，现代戏当中呢，他也演了一些角色，比如说他演这个《红灯记》当中焦山， 是 啊，真是演活了。 那当然是，啊、这个而且呢、嗯，我认为非常难得的是，他在现代戏当中呢，一共就塑造了两个日本人， 嗯， 都是两个雷。相同的两个日本人、 嗯、 都是这个日本的这个 反派 就是这个 是不会是这样，就反正鸠山是 鸠山、 哎、 还有一个平原作战的龟田， 哎对对对、嗯、 那么一般来说呢很容易雷同， 嗯 啊，那么但是呢袁世海老师塑造起来的给你是两个截然不同的日本人的形象，鸠山是一个有知识有文化，是一个特务机关的一个头子， 嗯， 你会看到他有非常狡诈的那一面， 对， 那么龟田一看就是一个行武出身， 嗯嗯， 啊是一个杀人不见血杀人如麻的这么一个刽子手、 嗯、好像是一文一武似的感觉， 哎，那么就是说呢老师呢虽然都是相同的两个角色， 嗯， 他把他给塑造成又非常有他们各自的个性，我觉得这就是表演艺术家的伟大之处， 对，这是他的功力了、啊、 是是是， 确实在他的这个艺术成就当中呢，他吸取了各家这个精华，可以说是博采众家之长吧， 是是， 极大的丰富了自己的艺术、 嗯、 比如他唱的这个花脸应该是这个架子花脸， 架子花脸， 架子花脸 是是， 像大家比较熟悉的什么裘盛戎啊等等，那是铜锤、嗯、 是 吧， 是是是， 但是呢好像这个袁世海先生呢，他是把这个架子花脸的铜锤唱、 嗯、是是， 哎，这是一个特点，你给解释一下、啊、 是是。那么架子表演铜锤唱， 嗯， 那么这是一个我的师爷郝寿臣老先生他提出来的一个架子花脸一个表演的一个理念， 嗯 啊，因为什么呢？因为过去的架子花脸啊，那么它的局限性啊很大。那么就是他不是 更多的是配角， 都是配角， 嗯， 他为什么是配角呢？与他的表演手段的单一有直接的关系， 嗯， 你比如说他过去架子花脸顶多是几句散的几句流水板， 嗯， 那么也就是这些唱，他很难呢去主演一晚上的戏，因为你要想主演一晚上的戏，那么你就需要你丰富的艺术手段， 嗯，对。 那么你需要艺术的，首先要在唱上下功夫。那么所以说，从我的师爷郝寿臣先生提出来架子表演铜锤唱，那么袁世海老师呢，把这种表演理念在他这一代给他完成了。 嗯。 那么你比如说他的代表作里面，《李逵探母》《九江口》， 嗯， 那么在这些戏里，你都会看到架子的表演 啊，你可以听到铜锤的唱，啊，那么我觉得，而且不是说单独的为唱而唱， 嗯， 他的唱又恰恰是在人物当中，唱的是情绪，啊，所以说呢，这个把这种表演的理念呢，我觉得是袁世凯老师把它完成了， 嗯嗯， 哎。那么观众呢，所以说现在呢，看架子的戏呢，觉得既好看又过瘾。 哎，嗯，其实听了杨驰这些话呢，可以这么说哈，这个袁世凯先生的，以他这个嗓音宽厚洪亮、富于感情的这种表演啊，丰富了架子花脸铜锤唱这种独特的表演特点哈， 嗯， 可以说大幅的提高了架子花脸在舞台上这种表演手段。 嗯， 其实呢，在先后啊，以这个架子花脸主演大型剧目的这个也是非常多的。 嗯， 比如像刚才你提到的， 嗯， 他把这个曹操啊、李逵呀， 啊，嗯， 什么这个陆之深呐，啊，张飞啊，演的都活了哈， 嗯， 确实让大家呢非常的难忘，有活曹操、活张飞和活李逵之称啊。那么这是他的这个艺术成就了。我知道他在晚年的时候呢，好像更积极的投入了对于青年演员的培养工作， 是 啊，好像很多的热情全扑在了这个青年演员身上啊。杨赤就不用说了，刚才你已经介绍了你老师对你的这个热情哈。 我当然是最大的受益者。 嗯，是，同时呢，像杜近芳啊、冯志孝啊、张学金啊、杨春霞， 嗯， 啊，这个什么余魁志、刁丽等等，优秀艺术家都曾经受过他这个多年的培育和教导， 是 这样吗？ 嗯，那么可以说袁世凯老师啊，在培养啊、提携青年演员方面，可以说是一个典范， 嗯， 是吧？那么在当今的京剧界。无论是中年演员还是青年演员，没有受到过袁世凯老师的提携的、帮助的、指点的不太多。 嗯嗯， 可以说多多少少啊，方方面面都受过袁世凯老师的这种指点。你比如说刚才您所提的余魁志啊、刁丽啊、王立军呐，那么这些青年演员啊，那么都得到过实实在在的非常具体的袁世凯老师的这种提携。 嗯， 那么用这个我们大家常说的一句话，那真是老师不记名不记利， 嗯， 是吧？你比如说余魁志啊，他在中国京剧院主演的第一出戏，那么就是黄龙道。 嗯， 那么这个黄龙道的曹操谁来呢？就是袁世凯啊。那么以当时余魁志的这种在中国京剧院的这种位置，他的艺术水平，那么是按道理的说是不可能跟袁世凯同台演出、合作演出的。 嗯， 但是袁世凯老师呢，看到余魁志是一个难得的人才， 这是二十多年前的， 二十多年前了， 是啊。那么看到他是一个难得的人才，他呢就是非常坚定的。当然也有反对意见呐， 嗯， 是不是一个不知名的、从来没主演过什么大戏的演员， 嗯， 让他来演黄龙道，是不是也是有争议的？那么在这一点上，袁世凯老师呢，确实是啊，那么不计个人得失啊，看准了，只要他是这方面的人才，他全力以赴的去提携、去帮助， 嗯 啊。 就是一切为这个京剧艺术哈， 是是， 提到这些真是令人非常的敬佩哈。 嗯， 说到这里呢，我还想补充一件事实， 嗯， 就是他提携冯志孝， 嗯 啊，那么志孝呢是跟我们同等年龄的演员，今年也60多岁了， 嗯， 也已经退休了。那么在他的年轻的时候，曾经得到过袁先生的大力扶持， 嗯 啊，那么这个是一个小故事的，就是当时大概是在60年代初。那么当时中国京剧院一团呢是非常受观众欢迎的一个优秀的高水平的国家剧院，那主演呢就是李少春先生、袁世凯先生、叶盛兰先生、杜近芳先生，实力非常之雄厚。那么袁先生主要的合作对象呢是李少春先生，那么像这个野猪林呐，啊，像这将相和呀、响马传呐，啊，等等等等，这些都是跟李先生，而且他们几十年的合作非常默契，这个观是喜欢京剧的观众都知道他们的合作关系。但是就在那个时期，李先生突然间这个嗓音患了重病，不能演出了，不能演出，他只能是治疗休息一个相当长的时间，慢慢恢复。那么这个时候，如果一个剧院一个剧团里头演戏没有老生了，这就很困难了。 怎么办呢？那么他就在青年演员里头，他就有一种啊，就是他有一种思维，这种思维是什么呢？他就是觉得一定青年人里头会有人才，会能选拔出来优秀人才。那么他恰恰呢就看了四团一个演出，叫做《满江红》了。那么当时冯志孝在这个《满江红》里演的是一个配角， 嗯， 是一个宋宋王，就是南宋的皇帝。哎，那么这戏只有两场，而且也不多。那么他看完了以后呢，非常之这个印象好。他几次问我说：“那老生志孝，冯志孝。”我说：“对，他还演过什么戏？”我说他是宗马派的，他是学马派的，不错，我看得出来是这个风格，嗓子也不错。哎，他就反来覆去的想，最后跟京剧院领导商量以后呢，就把冯志孝从四团调到他的一团。 嗯， 调到一团做什么呢？就培养他做当家老生。那么当时呢，他是马先生的弟子，冯志孝是马连良先生的弟子了。那么他就跟马先生商量，就是袁先生跟马先生商量，说我呢想给他排一出《淮河营》，这个《淮河营》呢得请您理解。不是完全按照您的演出版本，有些个地方我觉得呢可以改进，可以改动，而且要我自己，就袁先生自己去演刘长，就是配合这个志孝的演出。 嗯， 哎，那么这个马先生当时很高兴，说你能把我的学生这么看重，你觉得他将来一定能成才，而且你又陪着他演，我有什么不高兴的呢？你改吧。哎，那么这样的话呢，他就把这个剧本做了一定程度的修改，但是不大。另外他就是日以继夜的帮助志孝，一方面督促他去找马先生学，一方面呢给他排。经过了一段的努力以后呢，冯志孝、袁世凯合作的这个《淮河营》在北京跟观众见面了。 嗯， 我记得那第一次演是在广和剧场，这个剧场现在好像不演京剧了，水泄不通。那天马先生也去了，京剧院的这个很多老前辈也都去了。哎，那么这个戏当然是这个宣传栏里是怎么写的呢？今晚演出《淮河营》，主演冯志孝、袁世凯，这在当时是一个很轰动的事情，因为不可能把一个老艺术家的名字放在一个年轻演员的后边，特别是主演。哎，那么他就这样，他就只能，他是只有这样做，观众才能记住冯志孝。 嗯， 如果把我袁世凯放在前面，观众可能觉得他是个配角。 嗯， 哎，他就是想得很周到，做得也很周到。而且他确实没有计较个人的得失，也没个人名利。说你陪着年轻演员是不是丢脸了？你那么大的成就，你这样做是不是降低了？他都没想过这些问题，他就觉得应该把冯志孝这个条件发挥出来。 嗯， 应该给一团补充一位能够演主演的老生演员。 嗯， 那么这一下一炮成功了以后呢，就连续的演这个《淮河营》，就连续客满。后来他就又给冯志孝又排了《青梅煮酒论英雄》，又排了《群英会借东风》，啊，又排了《将相和》等等吧。就是这很多年以来，李先生是嗓子在没有恢复的时候，都是冯志孝在跟袁世凯先生合作演戏，就是使得志孝呢在这个观众当中，这个日益的提高了他自己的影响力。 嗯， 艺术上呢也取得了很长足的进步。所以这件事在当时的很多宣传媒体上、报纸上。都有很多肯定元老这种做法的文章，这种这个来宣传，来表扬他，但是他都没有把这个事，他都是次要的，重要的是我还要继续帮助他，能够拍出更好更多的戏来。 嗯，真是，这些都是一些幕后的故事哈。现在那个听来真是仍然让人家那么感动哈，真是高风亮节呀。怪不得呢，为了纪念呢这个咱们袁世凯先生诞辰90周年，这么多人呢都发起了这个活动哈，真是值得怀念。那我想最好的怀念方式就是在舞台上完美的呈现他经典的一些这个艺术作品，来传承和发扬他的这个艺术了，是不是？好，那么上面这一席话呢应该说也说明了这次活动的这个意义和目的了。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我是周杰。为了纪念著名的京剧表演艺术家袁世凯先生的诞辰90周年，最近呢也就是12月8号，本周五一直到周六、周日，还有这个周一，也就是12号，这四天呢，将在长安大戏院举行四场纪念演出。那关于这个情况呢，今天我们就一起来聊一聊。我们两位嘉宾呢，一位是大连京剧团的团长，这个 杨志先生，另外一位呢是中国京剧院的老艺术家郑岩先生。那么在第一时段的时候呢，我们谈了谈的这个袁世凯先生呢，他的这个艺术和他的为人，就是他的艺术呢是精湛的，他的为人呢是高尚的，应该说他是一个可亲可敬的一个人哈。那我想呢，为了对袁世凯先生的最好的一个怀念，那么最近呢搞这个活动啊，就是在舞台上完美的呈现他的一些经典的艺术作品，将他的这个艺术精粹的传承和发扬哈。但是据我所知呢，这个袁世凯先生呢，他在舞台上塑造的这个典型艺术形象呢是非常的多。那么这次这个四场演出是怎么来安排的，怎么来选择的一些剧目，还有参加的一些人员是怎么样的，这样咱们让杨驰来介绍一下。 好，那么袁世凯老师呢，可以说塑造了很多大家记忆犹新的非印象非常深刻的人物形象。 对， 可以说他的代表作呢也非常多，是吧？那么要说要是搞纪念活动呢，要是纪念演出呢，要是都演的话，恐怕要会演很长时间。 是的，是的。 那么现在呢，其实最后选定的呢，正式的纪念演出就是三场， 三场， 三场。第一场呢就是这个野猪林， 野猪林。 哎，那么第二场呢是群英会借东风华容道。哎，第三出呢，就是这个袁世凯老师的代表作《黑旋风李逵》。为什么选这三出戏呢？首先先说这个黑旋风李逵。黑旋风李逵呢是袁世凯老师啊以架子花脸唱第一角色一号人物的第一出戏。 哦，很有纪念意义了。 很有纪念意义。 嗯， 也可以说呢，这个黑旋风李逵呢，在这个系列当中呢，这出戏呢可以充分啊体现了原派艺术的特点。就是他在这出戏里当中呢，就是袁世凯老师塑造了一个啊热爱梁山啊，非常仗义， 非常直率， 抱打不平。性格非常豪放的这么一个李逵的形象，非常非常可爱。那么在这出戏在艺术手段方面，袁世凯老师不单运用了那么架子的表演，同时呢还融合了很多铜锤的唱，那么还有一些武打，可以说是一个艺术手段比较全面的这么一出戏。那么在这出戏当中呢，这次呢为了充分的把这出戏呢完整的奉献给广大的观众，那么著名的京剧演员于魁智，那么这次主动的提出来在这出戏当中呢饰演宋江。那么著名的武生演员奚荣禄饰演戴宗，这个著名的旗派老生演员陈少云演老王林。那么充分体现了这种强强联合的这种阵容。 杨赤扮演李逵， 对，这个杨赤是扮演这个李逵， 由我来扮演李逵。 嗯， 那么这出戏呢，可以说是一个非常强的一个阵容。 对， 哎， 另外好像这个郑岩老师也扮演孙富是吧？ 对， 对，那是里边的一个小反面人物 啊。 这个阵容非常整齐。 是，那么这次这个活动呢，令我非常感动在哪儿呢？大家呢，也是。本着向袁世凯老师学习的这种精神，不记名不记利，不分角色大小，那么按道理说呢，就像郑岩老师这个小角色，他不应该来的，不是他这路的丑角演员来演这个角色的，但是为了使这个演出更精彩，为了能更好的纪念袁世凯老师，那么这些艺术家们。不计个人的名次啊，那么主动的，那么在这出戏里当中呢，扮演这些小角色。你包括于魁智，于魁智不是来这个黑旋风李逵宋江的，是不是啊？那么所以说令我非常非常感动。我想这出戏呢，大家看了一定会非常过瘾。 对， 除了能欣赏到原派艺术之外呢，还能欣赏到各位名家啊，他们去怎样。去扮演去演绎这种不起眼的小角色，那么我想这个演出呢会非常精彩的。 对， 这些著名的演员能够凑在一起也是不容易的事儿哈。那您刚才提到这个《黑旋风》李逵，这出戏呢是在12月11号上 映，11号， 也就是作为这个活动的一个压轴了， 压轴 啊，就是最后一天，大概是星期一。 星期一的晚上，对， 在长安大戏院演出，所以呢，喜欢这个演出的朋友，咱们不妨啊，在也就是下个星期一， 是 哈，晚上7:30到长安大戏院来观看这个京剧《黑旋风》李逵，真是非常精彩啊！ 欢迎我们广大的观众到剧场去看看这个演出。 其实说到这个演出啊，有一点咱们要跟朋友们再说一下哈，好像在现场呢还有一个活动，就是为了这个纪念的咱们袁世海先生的诞辰90周年，咱们还做了这个油品哈，做的这个油品就是说呢，包括这个首日封1张，套票12枚，这个限量发行纸2000套， 是 这样的哈，而且呢，这个主要包括袁世海先生他变装照啊，还有经典的作品及典型的舞台人物掠影有13张，这套油品呢，就是最近就要这个印制完成，就在演出的时候，只要你去演出，在现场就可以卖。 对， 而且呢，还有这个名家，比如像杨炽啊，亲自还签字，然后你能买到，应该说还是有很大的保留的价值的。 对对啊，因为为什么说有保留的价值？因为这个首日封啊，这邮票啊，12张邮票当中呢，全部是袁世海老师塑造的人物的剧照。那非常全面。 对， 可以说是在平时当中呢是不多见的。 那是不是就是说，只有到点演出的话才能得到这个油品呢？在外面是买不到的。 对对对，是， 所以只有到那去看演出了。 看演出嘛，我相信呢，我们这个邮册呢也是希望给广大真正喜爱京剧艺术、喜爱原派艺术的人。而准备的 好，那么这个黑旋风李逵已经介绍完了，这是11号的， 对， 那么再接着说吧， 10号，那么这次演员阵容最强的啊，也参加的演员最多的就是10号的群英会进东风华容道，那么可以说在这出戏当中呢，是老中青三代的京剧演员同台演出，你比如说有我们当今的啊。最著名的非常著名的京剧表演艺术家尚长荣先生那么叶绍兰先生那么他们呢，这个尚荣老师呢演曹操，华容道的曹操，那么叶绍兰老师呢带着他的弟子江西虎来演周瑜，这个郑岩老师呢来演蒋干，那么青年演员这个著名的青年演员于魁智呢演这个鲁肃，那么著名的裘派花脸演员孟广禄演这个黄盖，可以说呢是当今目前这个演群英会的一个比较强的一个阵容了， 应该说是最好的阵容了，说的大一点就是最好的阵容了，另外还有 那么另外还有呢，这个著名的武生席中禄啊，他演赵云，那么特别强调的呢是袁世海老师的儿子，也是我的师哥，那么袁小海演华容道的这个关羽， 这个袁小海目前是在这个什么地，也是在中国 小海现在在战友京剧团， 在战友京剧团， 对， 也是唱这个架子花脸吗？ 不是，他是唱红镜， 红生 啊，唱红生的， 嗯 那么他这出戏呢也是多年不演了，可以说这次为了纪念他父亲，他也是做了充分的准备，那么这次呢跟这个尚长荣老师呢联合演出这个华容道， 这是10号哈，10号好像你们打出来的这个是叫做群界烧华， 对， 是这么一个说法， 就是群英会，借就是借东风，烧就是烧战船，华就是华容道，群界烧华， 四处哈， 是 凑到一起了，真的是很难得呀， 是， 看起来肯定是非常的过瘾哈， 没错， 如果想欣赏的话呢，是在12月10号，也就是本周日了，本周日的晚上19:30在长安大戏院将有这几出戏上演， 对， 如果现在买票的话还来得及吗？ 好像 如果订票的话有几种方式吧， 这次票呢，因为这个 广大的观众们对这个原派艺术史的喜爱，对这个袁世凯老师的一种崇敬吧。 嗯， 那么买票的人比较踊跃， 比较踊跃、啊。 哎，除了这方面呢，因为这次演出参加的演员也比较多， 嗯， 有上海的，有天津的，是吧？那么有北京的，甭说了， 嗯， 那么多位的艺术家共同参与，可以说是近一个时期呢演出阵容比较强的一个演出，一个纪念活动。 据我所知，好多人都从这个外地啊、飞过来 啊 来看演出哈、 嗯、 所以这个票呢也是挺红火的啊。 是 那如果你想购买的话呢、就赶快比如到长安大戏院可以去购买。 是。 另外可能一般按照这个惯例可能网上也可以订。 网上可以订。 啊，这个可以看一看的。 是。 另外打电话也是可以的。 是 啊。好，这是12月10号的演出、12月9号就是京剧野猪林了。 对，京剧野猪林、啊，那么这个野猪林呢，这出戏呢可能是广大的戏迷观众呢都非常熟悉了。 对， 那么这是当年这个李少春老师、袁世凯老师、杜锦芳老师他们共同创造了一出这个经典剧目、啊，那么可以说大家是非常非常喜爱的啊。那么袁世凯老师呢在这出戏当中呢塑造了一个大家都非常非常喜欢非常印象非常深刻的鲁智深形象。 对对对，这个行侠仗义啊、 嗯、 武艺高强，而且是胆大心细的这么一个人物啊，非常精彩。这是谁来演出的呢？ 那么这出戏呢也我们也 这也是你好像你也是你主演。 那么我来演鲁智深。 鲁智深这个角色。 啊、余魁志呢跟这个天津青年京剧团的著名武生演员王立军，那么王立军演前半部的鲁智深， 林冲， 那个余魁志呢演后半部的 林冲 、哎，那么这个林娘子呢由这个我们团的青年演员萧迪，大连京剧团的青年演员萧迪演前半部、那么著名的这个青衣啊梅派青衣呢李胜素演后半部的林娘子，这个郑岩老师演这个高衙内，那么中国戏剧学院的舒同啊，舒同老师演这个高俅，哎，可以说演也都是目前当今中国京剧舞台上就是这种角色都是非常一流的哎表演艺术家在一起合作。 对对对， 就像这出戏呢肯定会大家看的也是会非常精彩的。 这是12月9号也就是本周六。 对。 本周六呢在长安大戏院将上演这个京剧野猪林呢也是这个袁世凯老师的一个经典剧目了。 是。 如果想去欣赏的话呢也要赶快去购买票了啊，因为没有几天了，今天已经是星期二了嘛。 对， 那么好像这个演出从12月8号已经就开始了，也就是本周五，本周五上演的是什么剧目？ 本周五呢，是我们大连京剧团呢为这次活动呢，助演一出《杜鹃山》。那么为什么选择这个《杜鹃山》呢？因为这个袁世凯老师呢，他这个不单塑造了很多这个我们前面提到很多历史人物，那么现代人物他也塑造了很多，除了这个现代戏一个鸠山一个龟田，还有其他的一些，你比如说黄世仁呢，还有其他的一些这个现代戏的人物，可以说呢他的艺术呢是与时俱进的，是向前发展的，是跟得上时代的。那么我呢在杜鹃山当中呢饰演雷刚、我也是努力的向老师啊学习啊遵照老师的这种艺术思想，那么也适当的再演一些啊现代戏。虽然我的这个努力很不够，但是呢也想用这出雷刚啊也在这个纪念的日子里当中呢向广大的观众们啊做一个汇报。 这个杜鹃山是咱们这个大连京剧团的一个保留剧目吗？ 是。我们 平常也经常演吗？ 经常演。我们这个杜鹃山呢在大连演了以后呢可以说反响非常强烈。因为这出杜鹃山呢特别是在音乐方面，这观众啊广大的戏迷观众呢都是 非常熟、 非常熟， 对， 非常优美这唱腔。 嗯， 就是演出了剧场效果非常好。再一个呢我们大连京剧团呢在这出戏当中呢全体演职人员呢也都下了很大的功夫，那么也想大家也想借着这么个机会向北京的观众们 啊，做一个汇报， 做一个汇报。 那么我也作为大连经营团团长呢，也非常诚恳的约请广大的戏迷观众， 嗯 啊，能到剧场观看我们大连经营团的演出。 哎， 我相信啊，不会使您失望的。 是的，是的，这也是作为咱们这次活动的一个开幕式的哈。 是是是， 确实，其实北京的很多的这个京剧爱好者啊，对于这个现代戏啊，也是特别的喜爱。 是， 好像最近呢，还真是没有什么现代戏上演，所以你这出这个《杜鹃山》呢，也真是解了渴了。所以呢，喜欢现代戏的朋友呢，也不妨在本周五的时候到长安大戏院去观看大连京剧团演出的这个《杜鹃山》啊。我知道两位呢，今天真的是非常辛苦，下午呢有这个发布会，而且呢这个发布会完了以后又到排练场呢，又接着这个排练哈。而且在我们今天直播节目前还是积极的赶到现场，真是非常的辛苦。其实今天我们的工作呢做的也不是很完善，本来应该呢选一出这个袁世海老师的唱段，而且杨炽你也应该拿一个你演出的唱段呢跟我们的听众来欣赏一下，但是好像咱们全都 时间比较匆忙， 不允许了。 哎，对，因为今天呢我们上午就开始排练。 嗯， 你像郑岩老师快70岁的人了，早上8点钟就出门了，到现在还没有回家啊。可以说为了这次这个祭奠活动啊，可以说大家都在忙碌，忙的可以说已经就 废寝忘食了。非常的辛苦，不过在这里呢还得这个希望你们真的好好注意身体啊，因为这个大头都在后面的，而且作为杨炽来讲呢，这4天的演出你都是主角啊，可能你的这个角色的整个的表演好坏呢，会跟你的师傅联系在一起。 我已经有很大的压力，你就别再给我 说。好，没关系没关系，我相信你的实力啊。因为确实在这个袁世海先生在最后的这个一段时间当中呢，很多新鲜的全都是扑在你的身上了，而且你也从他身上学了很多，无论是从艺术上还是从这个做人上。所以我们对于你的这个表现肯定是蛮有信心的，也肯定你能够成功啊。 谢谢谢谢。 那么这次演出呢从8号一直到这个12号演出了，好像关于这个活动呢还有其他一些附带的一些内容。 对对， 比如说你们要在这个钓鱼台还要举行活动。 对，12号呢我们演出完结束，整个演出完结束之后呢，12号我们在钓鱼台呢搞一个纪念大会。搞一个纪念大会。这个呢跟以往的这种纪念演出呢活动呢有点不同。我觉得这次呢这个主办单位呢想得非常非常周到。那么这个纪念大会呢也可以说是一个原派艺术的一个报告会。那么它呢能使得那么特别是青年演员啊从中呢知道很多原派艺术的形成和原派艺术的精髓，啊，在这个纪念大会上呢，有原派方面的专家、理论专家，那么有这个中国京剧院的领导啊，包括他的家人，还有这在这方面有研究的理论家们，也包括我们这些后人们，那么把自己的一些心得，啊，把自己的这么多年的一种体会，那么做一个总结，那么我想呢，这个纪念大会呢是非常有意义的。 对对对，我们也希望啊，通过这次这个纪念京剧啊表演艺术家袁世海先生这个诞辰90周年的这些活动啊，使这个原派艺术能够发扬光大啊，能够更加得到大家的这个喜爱啊。最后呢，我还是预祝呢这次活动能够圆满的成功啊。最后呢，还有点时间，两位每个人再向听众朋友再说点什么好不好？ 我想说， 郑云先生， 原派艺术有个袁老的这个戏，它有一个很大的特点是什么呢？它就讲要出情， 出情 不能够很好的表现感情，你多好的城市，观众也不满意。你什么样的人物要有什么样的感情？比如说他演的将近300个剧目，他最让观众熟悉的啊，莫过于张飞、李逵、曹操、项羽、周处，啊，这而且作为一个等等吧。再有就是他的代表作，他的代表作就是说他几十年的追求就是想把以配角为主的架子花脸这个行当提升到作为领衔主演第一号人物的一个晚会的大戏。这在过去架子花脸是没有的，是从他开始拍黑旋风李逵以后， 陆续的又排出了全部的九江口、全部的李逵探母、全部的西门豹，才诞生了以架子花脸为领衔的这个大型剧目。 嗯， 那么他呢还有一个很宏大的计划，就是想一共能搞出十部以架子花脸为领衔主演的大戏， 大戏， 而且都有构思。 嗯， 他在文化革命以前就跟我们院的著名的剧作家翁友红先生、范菊红先生都有约的。 嗯， 而且据我所知，像《荆轲传》、像《打龙棚》这些个戏都已经起草了。 嗯， 如果不是文化大革命的这干扰，那么这些个理想是肯定会实现的。 对对。 那么就是会让架子花脸这一门艺术呢，更加发扬光大。 嗯。 那么现在虽然没搞出这些戏来呢，但是他这个愿望，他提升架子花脸这个表演艺术水平的这个追求， 嗯， 已经实现了。那么今后呢，我想以杨赤为代表的他的弟子呢，应该把他的遗志呢更发扬起来， 好， 更让他能够充实起来， 嗯， 让更多的观众来了解架子花脸的艺术。 好，确实呢，这个袁先生可能有一些想法呢没有实现，有点遗憾哈。但是呢，这个有杨赤这样这么好的一些后人啊，希望能够实现您师父生前的一些愿望，好不好？ 嗯嗯、 杨赤先生，嗯、 哎，那么我就是有一个愿望，恳请广大的听众朋友们、戏迷朋友们， 嗯， 更多的关注我们的京剧艺术，关注原派艺术，关注大连京剧团。关注，继续提携、爱护、帮助，京剧艺术。 好，谢谢两位，谢谢这个郑岩先生，谢谢杨赤先生。 长安大戏院。长安大戏院。 你好，听众朋友，我是周杰。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请您收听梅兰芳演唱的一组京剧选段，先请听《刺汤》。 Thank you. 再请听俊袭人。 下面请听梅兰芳演唱的《彩楼配》。最后是凤还巢。